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神韵， 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。有线古典音乐广播，98.6兆赫，每天1点13点播出《华夏神韵》。 欢迎收听《华夏神韵》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的童谣。曲目有乐团。 Thank you. Oh,

Oh.

绿树阴浓，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，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